平安北京，人人共建，北京平安，人人共享。 乘客您好，我们将竭诚为您服务。 过往的朴素，幸福的遇见，某年某月的某一天，也许才是你我最留恋的时光。 某年某月的某一天， 旧单车，老情歌， 就像一张破碎的脸。 你好，听众朋友，欢迎回来继续收听旧单车老情歌，我是麒麟。旧单车老情歌邀请各位来欣赏曾宝仪演唱的《相思河畔》，黄莺莺《留不住的故事》和谭咏麟的《第一滴泪》。 我爱牵你牵我的手。

可以忘，不再说该谁欠谁还，相不相爱都无关无关。 不愿走的你，要告别已不见。 世间仍有隐约的耳语跟随我俩的传说。

piece of the pie. Oh, I'll try And trees of the pie. Oh, 我的爱像纯真小孩。Trees of the pie. Oh, I'll try And trees of the pie. Oh, 我的爱给坚固的未来。 想唱这一首老情歌，让回忆再涌满心头。当时光飞逝，已不知秋冬，这是我唯一的情愫。

时光你别走，但愿他不是一个结束的开始。紧握住这一刻，铺成了永恒和离歌。春风吹呀吹，吹动树枝头，抖落一地愁。

就算付出了生命，我甘心为